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当年我才刚刚突破九十级的时候，就凭借着大须弥锤力破武魂殿众多强者围攻，还重创了武魂殿那一代的教皇。你自然可以想象咱们昊天宗的这门绝学有多么强大了。大须弥锤从理论上来说，就是将自身所有魂环凝为一体，全部注入到昊天锤中，化为最纯粹的力量和攻击力，使自身力量几何倍数的提升，强行冲破所有束缚，发挥出超越自身魂力的强大实力，走的是一力降十会的路线，任由对方魂技再多，技巧再多，都无法与我昊天锤最纯粹的力量和攻击力相抗衡。理论上来说，昊天斗罗的大须弥锤力量就是无穷大的，而且大须弥锤还有一门强大的技能，凭借这门技能，就算是千道流也要退避三舍。当初我正是凭借大须弥锤的这门特殊技能，重创了上代教皇千寻疾，只不过这门技能对自身损伤也极大，如果不是到了危急时刻，绝不可轻易使用。不过你的身体强韧度远超常人，应该足以承受了。要是你能成为海神，那这门绝学就应该能够完美使用了。你曾祖曾经说过，我们昊天宗的这门大须弥锤本来就应该是神技。 神技？ 正是神技。你曾祖说过，只有突破百级才有完美施展大须弥锤的可能，以你现在的实力也不需要刻意演练，我将修炼方法传授于你，你牢记之后，等到身体恢复了再行修炼不迟。 大帐内声音骤然收敛，唐昊凭借自己强横的魂力逼音呈现，将昊天宗这门神技口诀缓缓传给唐三。以唐三的精神力修为，只需要一遍就已经牢牢记在心中。当他仔细地读了一遍口诀之后，不禁大惊失色，险些无法守住本心。 这不是自杀吗？ 住口！谨守本心，仔细思考。 唐三脸色微变，他的精神力先前损耗太大，这才出现了缝隙。父亲的威严令他机灵灵打了个寒战，心神重新归拢，再仔细感受那大须弥锤的修炼方法，顿时有了不同的体会，但是内心的震撼却丝毫没有减弱，反而越来越强。 你说什么？ 大供奉命你回到武魂城，还要我再重复第三遍吗？ 二供奉，你不要忘记，我才是武魂帝国的最高统治者。 哼，放肆！比比东，你也不要忘了，武魂帝国就是我们武魂殿的。按照武魂殿规矩，长老殿有权罢免教皇，而身为长老殿供奉，我们在长老殿都有决定权。怎么，大供奉的命令你也敢违背？ 比比东当然敢，他从来就没有将长老殿放在眼中，一直以来他都在暗中瓦解着长老殿的势力，那些非供奉的封号斗罗基本上已经归拢在他麾下，供奉们又不管事，可以说他早就真正掌握了整个武魂殿，这才有了剿灭蓝殿霸王龙、重创七宝琉璃宗、重选七大家族、成立武魂帝国等一系列举动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以千道流为主的供奉们居然会在这个时候发动攻击，趁着自己最虚弱的时候要夺取自己的权力。他一口气没顺过来，眼前一黑，险些昏倒，幸亏身边的胡列娜赶忙上前扶住了他的身体。 你们， 你看看你，将帝国带入了多大的危机。今天要不是我们及时赶来，恐怕嘉陵关都要被天斗帝国攻破了。要是真的被攻破了，我们武魂殿就会毁在你的手中。但是这件大错，我们就可以废掉你教皇之位。现在大供奉只是让你返回教皇殿自省，已经是手下留情了。我们将暂时接管这里的指挥权，等待大供奉前来。 大供奉也要来？ 哼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 好，我就返回教皇殿。娜娜，我们走。 在胡列娜的搀扶下，比比东带着强烈的不甘走了。如果说武魂殿还有谁会令比比东忌惮，那就是千道流。六大供奉也不怕他玩出什么花样，他们六人的绝对实力摆在这里，根本不担心比比东会如何。就算比比东恢复了全部的力量，想要对付他们六个人也是不可能的。比比东与胡列娜渐渐出了六人的感知范围，四供奉看向金鳄斗罗。 二哥，你说大供奉为什么不让我们解决了这个女人？这个女人不但野心十足，而且 大供奉自然有大供奉的道理，不要问的太多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帮小姐控制住武魂帝国，等待她将来掌控整个帝国。比比东这个女人我也很不喜欢，但大供奉既然不让我们杀掉她，我们也只能听命。这个女人的天赋是毋庸置疑的，双生武魂，就算我也不是处于全盛时期的她的对手。但是只要小姐能够完成最后一考，成就天使之神，有没有比比东这个人就都不重要了。到时候我们武魂帝国必能横扫大陆，完成统一大业。好了，我们也要开始忙碌了，整合军队、魂师军团，加固防御工事。在小姐到来之前，务必要守好嘉陵关。那个唐三和唐昊都不是一隅之辈，我们要时刻小心。 二哥，我们要不要去偷袭一下天斗帝国营地，给他们制造点麻烦？ 不要节外生枝了。你忘了大供奉叮嘱的话吗？对于我们来说，最重要的是保住武魂帝国基业，积累足够的力量，等待小姐调遣，不能因为一时小利而影响大局。老六、老七，你们去看住那几个长老，想来他们也不敢有所异动，但如果他们不识时务的话，就杀鸡儆猴。 是。 一众供奉悄然离去，金鳄斗罗缓缓站起身，也走出大帐，抬手望向寂静的夜空。他的心其实并不平静，他怎么也无法忘记今日白昼之时面对唐昊那巨大昊天锤时的情景。 昊天斗罗，好一个昊天斗罗，当初没有彻底铲除昊天宗，终究是留下了后患。难怪大供奉说昊天宗才是我们武魂殿真正的对手，只是不知道那上一代的昊天斗罗是否还在。小姐，你可一定要突破最后一考啊，只有成就了天使之神，我们才能不惧任何对手。 三天后，天斗帝国大营，低沉宛如龙吟虎啸般的呼吸声悠长响起， 浓浓的白色雾气在唐三头顶上方凝聚，形成三朵巨大的白花，正是三花聚顶境界。那天虽然消耗巨大，但唐三凭借强悍的身体，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已经恢复了。同时他也发现，在经过极度的消耗之后，自己的修为又有提升。压力就像是最好的铸造锤，打造着他的身体，所以他并不急于离开天斗帝国军营，而是持续修炼。体内已是一片金色，就连体外的玄天宫内家罡气也在白色中渲染着一丝淡淡的金色，那种特殊的坚韧感令唐三充满了力量。他刚刚到达93级不久，魂力再想突破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整体提升的感觉还是十分明显。战场本就是很容易刺激人进化的地方，恢宏博大的战争，强大的敌人，那种压力又与海神岛上带给他的不同，尤其是唐三又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大须弥锤的修炼方法。他还没有真正的去练习，但在不断的修炼过程中，正在将大须弥锤的修炼之法不断融会贯通。只有先彻底的理解了，才能在真正的应用时不出现纰漏。微微的呼气终于结束，唐三口鼻处猛然吸气，宛如长鲸吸水一般，将体外的白雾吞入自身。强大的吸力令空气中不断响起一连串的尖啸之声。魂力归体，唐三皮肤表面流露出一层淡淡的晶莹之色，英俊的面庞上宝光流转，端坐在那里，高贵的气质给人一种无法让人逼视的感觉。帐外，小舞掀起一丝帘帐，正在向内看着。帐篷内传出的声音令他担忧。看着盘膝坐在那里，全身宝光盈然的唐三，他目光不禁有些痴了。他当然看得出，唐三的实力又有所进步。唐三的实力增强，他甚至比自己修为提升还要高兴。最近这段时间，小舞当初在海神岛上经过磨练后的种种好处，渐渐显现出来。魂力直升到76级之后，修炼的速度更是飞快无比，此时已是到了77级。同时，在水晶血龙身、相思断肠红的药力完全通达全身之后，他的身体也已经达到了另一个层次。在整个天斗帝国大营之中，论身体强度，如果说唐三排在第一，那么小舞就是第二。连唐三自己都不知道，小舞的身体在相思断肠红的作用下，也渐渐脱离了人类的范畴，进入了神的级别。完全灵体合一，完成复活之后，相思断肠红这仙品中的仙品效力才会完全发挥出来。唐三缓缓睁开双眼，从修炼中回醒过来。他的目光看上去很平和，给人一种如沐春风般的感觉。没有了以前的强势，除了看上去较为温润之外，竟似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。看到唐三的目光，小舞不禁心头一颤。 返璞归真，他竟然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，难怪连比比东都在两次战斗中被他击败。 小舞，来。 哥，你的伤势无碍了吧？ 早就没事了，让你担心了。 哥，能一直和你在一起，我就感到很幸福了。 为了尽快成就海神，恐怕我们要暂时分开了。 啊？什么？ 傻丫头，别那么紧张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啊。我说的分开只是暂时的。 可是，哥，你成就海神不是还需要我们吗？我还要和你一起完成海神考核啊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